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38集。 朱韵脚下一顿，这叫很开心。他慢慢走过去，门没有关严，他顺着缝隙往里看。哟，那不是他们的状元大人吗？屋里只有林老头和李寻，李寻明显已经不耐烦到一定程度了，但碍着林老头的面子走不开，靠在桌子上盯着旁边桌子上的花盆看。朱韵轻轻敲门，屋里两人一起回头，李寻瞬间活过来，伸出长手将朱韵一把捞来。 他， 李寻将朱韵推到林老头面前，朱韵想要夺回身体自主权，李寻的爪子就捏在他脖子上，他一动不能动。 让他去。 去什么？你先放开我。林老头也出面营救， 你手松开，动手动脚的。 李寻松开手，也不打算再留了，起身往外走，林老头一把将门关上。 你给我待着。 经过一番折腾，朱韵终于明白了事情经过。二班课代表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好消息。他们之前给蓝冠公司做的软件拿了全国大学生技术创新一等奖。 哎呦，真是服了。 李寻满脸无奈，手往兜里插。朱韵看他那动作就知道他要拿烟，他踢他一脚，李寻瞪他。好歹是老师办公室，你别太嚣张了。李寻似是接收到朱韵无声的发言，将手又拿出来。 去参加个活动而已，能耽误你多少时间？ 林老头还在劝李寻。李寻冲朱韵扬下巴， 让他去。 你们都得去，还有高建红，到时你们三个组队。 朱韵一愣，组队干啥？李寻又要转身，被林老头掰回来。 参加活动，你们能见到全国很多优秀学子，跟他们交流，百利无一害，还能为年终的计算机安全竞赛做准备，多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就不珍惜？ 竞赛？什么竞赛？谁来给他解释一下？ 没兴趣。 李大爷丝毫不给面子。林老头目瞪口呆，转头冲朱韵怒道： 什么话？你听听，他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你以为你们去了就肯定能赢了？ 不 是啊。 林老头脸憋得通红，仰天咆哮： 李寻，你小子不要太狂了。 朱韵赶紧将茶杯递过去打圆场： 老师你别生气，慢慢说。 林老头端起茶缸呼哧呼哧地喝水，李寻趁着林老头仰脖的功夫，长腿一迈溜出了办公室，临走前给朱韵留了个眼神：你处理吧。林老头放下茶缸，金茶李寻人不见了，顿时血压又上来了。 气死我了。 他瞪着朱韵： 厉害的学生我也见多了，他这种还真是开天辟地头一次。 朱韵干站在一边，连连应和：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，太可恨了。 林老头叹了口气坐下： 唉，这么好的机会。 朱韵没有接话。林老头冷静了一下又说： 竞赛可以先放放，但活动必须得出面。你们那个软件做得好，已经有好几家医疗机构来学校咨询了。你们跟食品公司的合同具体是怎么签的？对于软件核心内容的改良有没有提到？晚一点你把合同发给我，我找人帮你们看看。 朱韵听得一愣，不过是个小软件而已，这么受欢迎？ 不要得意。 林老头马上泼凉水： 朱韵，你千万不要学那个臭小子，狂妄任性，目中无人。 是。 林老头皱眉，愤愤地叨咕着： 他这样的脾气，早晚要吃个大亏。 朱韵回到基地，径直走到李寻身边，将一张便签贴到他的电脑上，上面写着活动日程安排。便签刚好挡住了编译器，可李寻却丝毫没受影响，面无表情地开始盲打。 盲打完了还能盲测，盲测完了还能盲断点。你是神呐。朱韵认输，将便签摘下来坐到一旁。 就是一个小活动，去颁个奖，这是林老师特地争取来的。 他在李寻反驳之前又特地的强调， 为你争取的。 李寻揉了揉眼睛，明显不想再多说。朱韵试图找寻其他的切入点。 有奖金的。 李寻打了个哈欠。 不够塞牙缝的。 蚊子再小也是肉。 朱韵给高建红使眼色，高建红搭腔道， 对啊，正好我们手里的项目完成了，还没有接其他的，就当公费旅游了。 朱韵这辈子都没这么苦口婆心过。 去吧，林老师已经生气了。 李寻懒散地瞟了朱韵一眼。朱韵无言地看着他，你可省点心好吗？林老师帮过你多少忙了？对视半晌，李大爷终于冲朱韵勾勾手，朱韵将便签放到他手里。李寻眯着眼睛看，朱韵和高建红谨慎地等他决定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寻抬眼，有气无力地问， 首都现在什么天气啊？ 尽管百般不乐意，李寻最终还是答应了去参加活动。虽是答应，但他整个人都处在放空状态，对行程全不在意。于是安排工作就落到了朱韵头上。他先跟其他人取得联系，本校参加活动的一共八个学生，除了他们三个还有五个学长，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挂名指导教师随行带队。为了尽可能少耽误课程，他们订了活动当天的早班飞机。朱韵跟高建红坐在一起，李老板靠后，高建红的座位临窗，看见朱韵也过来了，问他 想靠窗户吗？给你换。 不用，我坐这儿就行。 因为时间早，所以飞机起飞没多久，乘客纷纷进入睡眠模式。朱韵没有睡，高建红也没有，他一直看向窗外。朱韵小声问， 你想什么呢？ 高建红回神， 没什么，你不睡觉？ 我白天睡不着。 高建红点点头。静了一阵，高建红忽然说， 朱韵，你对那个竞赛怎么看？ 什么？ 年终的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，林老师跟你说了吧，他想让我们三个组队参加。 朱韵犹豫着。 李寻，他能来参加活动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觉得他对那个比赛也没什么兴趣。 高建红笑笑， 也对。 朱韵看他的神色说， 你想参加？ 有想法，你呢？ 说实话，朱韵并没有打算。他算是比较被动的性格，如果没有强烈的意愿和理由，不会主动去参加这些竞赛。 对我们有好处吧，如果竞赛拿奖，到时不管是出国还是保研都很有利的。 出国保研？朱韵玩着手里的座椅安全扣，有些出神。飞机降落首都机场还不到八点，活动是下午一点开始，在市区的一所高校内，宾馆是组织方安排的，就在学校里面。来到宾馆，随行老师帮大家分完房间，说道， 大家先上楼休息，十二点半去会场门口集合。 朱韵跟一名学姐分到一间房间，进屋后学姐打开空调开始研究自己的项目。 你们组好像拿了一等奖吧？ 嗯， 才大一啊，真厉害。 是组长厉害。 学姐看他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朱韵从窗口往外看，校园里的学生来来往往，他思绪乱飞，李寻现在在干嘛？应该是睡午觉吧。十二点多，朱韵和学姐一起出门往会场走。活动规模不小，一路上都有人指引。主会场是行政楼的大讲堂，门口挂满了标语，欢迎各位领导莅临。时间还没到，会场处在最后的准备阶段，门口站满了人，大多是本地大学生。 朱韵， 高建红在人群中喊他，朱韵过去，没看到那标志性的金脑袋。 人呢？ 我走的时候他刚醒，说一会儿就来。 随行老师过来对朱韵说， 你们是最早一批颁奖项目，等会进去靠前坐，快点准备。 说了半天终于发现， 哎，李寻呢？ 马上就到了。 朱韵没敢说，刚刚打了五六个电话都没人接。随行老师一皱眉， 让他快点，你们先过去一个人。 会场外的一片小树林前，一位老师正站在凳子上喊人。朱韵对高建红说， 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先过去报道。 行。 小树林前黑压压一片，像极了运动会的检录场所。朱韵过去听着老师念学校和小组名字，他耐心地等。过了一会儿终于到他们。老师扯脖， 引导性药理康健功能开发项目组。 朱韵脑子一抽，谁改的名字？这还是他们做的那个保健品推销软件吗？ 负责人李寻在不在？李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